就必须要，如果说后面我触碰你说我现在要超你，必须要给他让开这个道， 是 超过去。 对，刚才乐乐在介绍一个规则，其实就是这规则，咱可以再接着来介绍这越野滑雪比赛的项目。刚才说了，它是两种自由式和传统式。 是。 那么在每一种方式的比赛当中，又分成子项目的比赛，所以刚才乐乐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越野滑雪是个大项目， 是个大项， 它有很多的金牌啊， 是， 比如说。第一项就是自由式和双式都有啊，叫个人计时赛。 个人计时， 这个个人计时赛什么意思呢？就是选手出发的这个时间间隔一个固定时间，就跟我们小铁人比赛叫滚动出发 rolling star 一样，是吧？你先出发，然后隔个几秒钟下一个人出发，叫个人计时。比赛结束之后，净计时每个选手的时间，对吧？ 计时 谁最短谁赢。 嗯， 那么个人计时赛都有什么比赛距离呢？陆总，你看能参加哪个比赛啊？ 2.5公里， 2.5公里，3.3公里，3.75公里，5公里，7.5公里，10公里，15公里，30公里，50公里， 都够长的。 2.5公里，哎呀，行，滑雪对我来讲也挺 长的， 滑雪是吧？最长的是50公里， 最长50公里， 最短的2.5公里，就2.5公里就绝对就是拼那个冲刺嘛， 是 纯无氧的冲刺，50公里就是混氧结合。那刚才说的是叫个人计时赛。还有什么呢？集体出发赛。 集体出发赛， 集体出发赛呢，就是所有的选手，同时出发，你们站一条直线啊，一个平行的直线，谁先到达终点谁赢，这个就不算个人竞技时了，反正谁先到谁赢，就跟马拉松规则一样，田径规则，谁先到终点谁赢。过程当中可以更换滑雪板，这个很有意思，你看他的比赛距离就长了，因为你过程中可以更换滑雪板嘛。比赛距离分为10公里、15公里、30公里和50公里。叫集体出发， 是 50公里滑雪啊。而且他这个集体出发赛呢，有一个什么叫 lap 制度。其实翻译叫套圈制度。 套圈啊。 在这个套圈制度过程当中，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被所有的选手，应该不是所有，应该是他叫做第一名。 领先选手吧， 领先选手，完整的领先了一圈，你就只能放弃比赛，虽然你就被淘汰了， 出局了 啊，你就出局了，所以这个叫 lap 制度，这种 lap 制度呢，一般应用于叫大规模的集体性出发的，叫赛道为这个一圈一圈制的比赛，一般会有这种套圈的制度，因为它为了防止，一个是影响冠军运动员的。不叫冠军，影响领先集团的发挥。你想他前面老有人挡着你， 是， 你怎么跑得快呢？你就没有办法了。 没错。 所以一个是，要让运动员出成绩，所以套你一圈了，你就自动就下去。 是， 这个叫集体出发。再说个叫什么呢？叫滑雪混合两项赛。什么叫两项赛呢？叫每位选手都是同时出发的，比赛前半段传统式。 比赛前半段传统式。 完了之后换雪板。后半段自由式， 两种技术一块比， 两种一块比， 有点像游泳当中的这个混合泳， 你这解释非常好，对，它就是两种方式，它这个也有这个 lap 制度，就也有套圈制度，就是谁先完成，谁获得胜利。那这个距离呢，基本就是你看5+5，就是10公里嘛， 是 7.5+7.5，15公里，10+10和15+15，这个就是前半段和后半段。你用两种不同的模式来滑行，再介绍一个比赛，叫追逐赛。 追逐赛，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看的一个比赛，就是比赛选手出发的时间段呢，会根据前一次或者多次的结果换算成一个综合的你的一个出发时间，基本上是以秒为单位， 就跟赛车这个杆位似的哈，谁之前的成绩好，谁就是第一个出发啊，排在头名出发。 对。与第一名选手的秒数差异呢，就是和与第一名选手出发的这个。时间间隔，比如说咱俩的杆位赛嘛，之前的杆位赛，比如我跟你差3秒钟， 是， 那咱俩就隔3秒钟出发 ， 以最先到达终点就为这个场次追逐赛的获胜者，所以但是它有一个计分的一个模式，就是需要与前一场或者多场比赛一起来计算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叫做追逐赛，追逐赛也非常的好看， 是， 再说一个比赛，你看它的比赛非常多， 是， 个人冲刺赛， 个人冲刺啊。这一听上去就很直接，这个比赛 对个人冲刺赛，你看他个人冲刺赛太厉害了，它里边叫 LL， 这个英文的两个 L 字母的这个放在一起，什么意思呢？LL 叫 Lucky 和 Loser，你要不就赢，要不就是

是，所以呢，希望也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让大家在冬奥会当中啊，看到这道越野滑雪啊这个特别项目的时候呢，也能够去啊这个好好体会一下啊这个项目的乐趣，以及这个项目对人体带来的那么多极限的挑战。好，那今天超级铁团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啊，界内界外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体育运动的那些事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稍事休息啊，稍后再见。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徒步啊，关于冬奥的话题啊。话说这个冬奥会真的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啊，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啊，相信大家也都是非常期待。包括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在为大家陆续来奉献着一些关于冬奥的选题啊，关于冰雪运动的故事啊。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也非常有意思啊，这是在距离冬奥会哈、啊、倒计时150天啊这个时间节点呢，由咱们北京市徒步协会啊和咱们北京市妇联共同来举办的这样一个云上哈、啊、通过健康行走的方式哈、啊、来迎接冬奥会哈、啊。每天健身一小时，健康生活一家人哈、啊，这是冬奥会，倒数150天啊，这样一个共同助力的这样一个活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很高兴哈、啊，邀请到了来自于咱们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的副会长高斌哈、啊，我们呢一起来聊一聊这项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哈、啊。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高会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高会长哈。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运动，这个活动哈，从现在应该是已经开始报名了哈，陆续在线上大家就可以来参加。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啊。首先，请问您就是怎么想到跟咱们北京市妇联来有这个合作，以家庭为单位，我们共同来以这样徒步的方式来迎接冬奥会？ 那么大家知道呢，现在我们距离冬奥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那么应该讲呢，这个冬奥会呢，是我们北京市乃至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儿，也是我们北京市民积极参与的一项重要的活动，那么应该讲呢，这个作为北京徒步运动协会呢，特别是在这个迎冬奥的活动中呢，做了陆陆续续很多的活动啊，包括731啊，我们迎接这个冬奥申办成功， 是， 然后包括倒计时500天，包括300天、200天都在开展活动，那么这次跟妇联搞的这项活动，主要是针对于大家知道这个北京市妇联呢，是负责北京市包括家庭，啊，包括家风啊这方面的具体的这个领导部门，那么应该讲呢，这个北京市妇联呢一直在开展一项评选活动，叫首都最美家庭。那么这个评选活动在北京市非常有影响力。那么这次呢，跟妇联合作的一个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希望以家庭为单位，在迎冬奥的过程这个时间里，能够将这个全民健身和迎冬奥紧密的结合起来。那么针对我们现在疫情的常态化呢，那我们采取了现场活动的方式，那么用的这个技术平台呢，就是我们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的智慧徒步平台，叫领走者 APP。那么这次的活动呢，在这个 APP 上设计了， 冬奥24个城市、 嗯， 就是举办过冬奥会的24个城市 啊。 那么对冬奥会的一个发展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嗯。 另外呢，又精选了北京市的24个冬奥的场馆。 哦。 那么对北京的场馆也会有一个了解。那么同时在里头又重点的分阶段介绍这个冬奥的北京冬奥会的比赛项目。 嗯。 那么通过每天行走1小时呢，达到5000步， 嗯， 那么就可以实现打卡。 嗯。 那么这次呢，应该讲呢，这次活动在启动以来呢，也得到了北京市家庭的参与， 嗯 啊，现在已经有将近6000个家庭报名了。 哦， 那么报名过程中呢，就是每天通过行走，然后通过下载 APP， 嗯， 然后打卡回答一个知识点， 嗯， 完成任务， 嗯， 那么将在这个冬奥会的倒计时100天、50天和30天呢， 嗯 啊，那么还有精美的这个奖品 啊。 通过抽奖的方式给参与的家庭。那应该讲呢，就是全民健身呢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内容。 是。 那么这次全民健身的这个我们叫每天健身1小时呢，并不只限制于徒步一个项目， 嗯， 那么包括其他的，只要包括羽毛球啊，什么广场舞啊，健身操啊，只要每天完成1个小时都可以在这个 APP 上打卡。 嗯， 那这样的话等于拓展了这个徒步全民健身的一种单一的方式。 嗯， 那么将其他的我们市民健身的运动也包含在内了。 嗯，就是说不仅是徒步啊，做其他运动啊， 对对对， 就是， 所以它叫这个每天健身1小时。 嗯， 然后幸福生活一家人， 嗯， 用的是这个主题，还是以家庭为切入点。 以家庭为切入点啊，而且同时还加入了很多这个冬奥的一些真正的知识的元素哈，在里面就是通过行走，我们不只是每天简单的行走哈，计步数打卡，而且行走的过程当中哈，在这个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的这个行走的智慧平台上，我们还可以去真正去了解到很多冬奥的知识。 对， 哇，对，说到24个冬奥的城市哈，24个这个咱们北京冬奥的场馆，哎，我觉得我应该去参加一下这活动啊，学习学习， 还有很有意思的。那么另外呢，这次打卡活动呢，我们还是跟妇联开展的这个首都最美家庭结合起来了，就是只要你能够按照这个我们的所要求的每天参与，那么完成，那么可以参加首都最美家庭的评选。 嗯， 那么在这个活动中呢，还特别倡导开展了一个叫做好东道主冬奥家庭我能行的家庭文明承诺实现活动， 嗯， 啊，包括5个，一个是奉献冬奥我能行，文明风尚我能行，保护环境我能行，幸福生活我能行，家庭健康我能行。 嗯， 那么这个呢也是有这个知识点， 嗯， 也都可以通过文明承诺的方式来完成打卡任务。 嗯嗯，那么另外啊，其实我看到在这个活动当中啊，还有一个参评条件，就是说第一是要上传这个家庭的图片啊，运动的图片， 对对对， 另外还有征文哈，啊，我觉得这个征文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啊。 对，那么这次的活动呢，除了有冬奥知识的宣传呢，那么还跟这个北京市的，这个风景名胜啊，和北京市的这个文物古迹的城市的文化知识普及结合起来了。 嗯， 那么这里头除了冬奥知识以外呢，还有一个行走美丽北京，发现北京之美的这么一个行走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就是参与的家庭呢可以通过手机拍摄啊，比如北京迎冬奥的城市景观的变化， 嗯， 北京迎冬奥的一些冬奥场馆周边环境的变化， 嗯， 那么也能够反映出来北京这座城市在迎接冬奥会所发生的城市变化。那么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行走呢，也能够通过用脚步行走，用眼睛来发现。 嗯， 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使这个活动的互动性和体验性呢，能够更加的丰富。 嗯，这样活动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哈， 对， 报名和这个报名之后啊，就等于是参与活动当中就可以每天来进行了。 对， 一直是持续150天啊，这样 一直到冬奥会开幕。 开幕的那天就是明年的2月4号。 2月4号， 2月4号等于是把冬奥会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全部都给覆盖了。其实在这也想请问一下您，因为我知道咱们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啊，之前组织很多这个线上跟这个线下的这样的活动哈，但是以某个具体的这个目标来为单位啊，这样的形式啊还并不是很多见。这回就是完全是， 这是完全是以完成首先呢，它的时间是要求每天健身1小时。 嗯， 那么健身一小时呢，我们也曾经测算过，大概行走5000步到6000步之间。 嗯， 那这样的话也能达到一个健身的目的。 嗯， 那同时呢，这个健身一小时呢，希望它能够成为生活中的一种规律。 嗯 啊，每天如果拿出一小时时间来进行全面健身，那么对于生活，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嗯， 同时呢，在这次活动中呢，特别是这个以家庭为单位， 嗯， 这还是我们徒步运动协会成立以来第一次， 第一次 啊，以前都是针对于行业， 嗯， 或者针对于区域， 嗯， 比如我们在各个区有徒步大会， 嗯， 针对于行业系统有徒步大会啊，包括你像市场监管呀、纪检呀、像健康啊， 嗯， 那么这次的是完全以家庭为单位的， 嗯， 啊，比如家庭一家三口有一个人参与， 嗯， 啊，比如说就可以成为一个家庭代表，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在参与过程中呢，希望能一个人来带动全家人 啊，家庭。 那么这种健康习惯和健康方式的普及呢，我们也会有，专家指导啊， 嗯， 像一些，包括这次领走者 APP 还专门推出了一个叫健康体测啊，大家可以在那个领走者 APP 也可以进行自己的健康的一些方面知识的这种咨询和问答， 嗯嗯， 啊，那这样就把家庭和健身，以及现在通过智慧化的这种线上的徒步行走方式， 嗯。 进行了一个探索和结合，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了一下，对这个健康咨询的这个点击量还是很高的， 哦， 因为它会列举出来你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嗯， 然后由它来进行简单的解答， 嗯， 那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增加除了健身以外的健康知识， 嗯，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使这次活动呢能够更加吸引人，也能够更加持续的能够开展。 嗯，我觉得像您刚刚讲的一样，其实以家庭为单位真的是一个特别新而且也是特别好的思路啊，因为其实每个家庭都是咱们社会的所谓叫最小组成单位， 对， 就是一个一个的家庭。而过往哈，确实咱们组织这些活动更多的我们是以行业哈，以这个区域为单位，但其实这个家庭的带动作用真的是特别大的。如果说一个家庭里边有一个人啊，他能坚持这种运动习惯，那么其实因为家人之间嘛，他相互的这种影响哈，其实是很大的。哪怕说另外这个组成家庭的几个成员之间之前没有这种运动习惯，那哪怕有一个人他常年坚持，慢慢的他或多或少都会受他的影响，慢慢受带动起来。这个带动作用，我觉得真的就是可以达到一传十，十传百啊。 对，那么。应该讲行动的力量还是能够影响很多人的， 嗯， 那么这次活动呢对于北京市妇联来说，他们并不只是到2月4号就结束， 嗯， 他们希望这个健康一小时和健身一小时的这种生活习惯能够长期的 一直保持下去， 一直保持下去， 嗯， 就是说你工作再忙啊，每天能够抽出一个小时时间， 嗯， 那么能够对你的工作的这种无论是健康啊还是对你工作的支持一定是大有益处的， 嗯 啊，因为我们确实是现在城市的生活比较快， 嗯， 那么行走这种方式和徒步这种方式呢是最便捷的一种健身方式，那么这种健身方式如果要跟我们的一些文化相结合， 嗯， 那么可能在行走中能够获得的会更多， 嗯 嗯 嗯，是啊，这个只不过是在冬奥前啊，我们有这样一个迎冬奥的主题，但并不是说冬奥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活动就没有了， 对， 而会尽可能要一直都保持下去， 对对 啊，真正在全社会形成这种有持续性啊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带动大家来健身这么一个作用。 而且这次呢特别还强调了科学健身， 嗯 啊，因为这次为什么在领走者 APP 推出了我们叫健康咨询的这个板块呢，其实就是说希望我们健身的目的是为了健康， 嗯， 而健康呢一定是科学的健身， 对， 所以呢这里头也这次活动也专门设计了一些互动环节， 嗯 啊，比如对自己的特别是在 APP 上不定期的推出一些关于如何科学健康徒步的知识， 嗯 啊，比如并不是你每天走的我们的微信同步啊或我们的步数 越 多 对， 你就越好， 嗯 啊，其实呢它这个行走一定是有科学规律和科学的健身方法在里面的， 嗯， 那么这次呢也是通过想这种知识传播能够影响到家庭， 嗯， 然后在家庭像你刚才说的成员之间的相互的传播一定是非常有效果的， 嗯 啊，也是能够通过家庭能够带动这个社区带动社会， 嗯， 啊，也是这种考虑， 嗯，确实家庭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哈，能够去开展这些工作。另外您刚刚说的一点我其实也是有体会，就是关于科学健身这一块， 对，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一项运动或者说大家对于全民健身的这种认识哈，一个一个不同的过程，我们现在可能已经 度过了说所谓的第一阶段啊，进入到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呢，就是大家开始哈、知道说啊，我们要去健身啊，我们要去锻炼。但是呢，那个时候并不太有这种科学的概念，只是单纯的说，比如说我徒步哈、我走得多快，大家当时只是看走得多快或者走了多远，只是以这种非常简单的这种数据的指标来去衡量哈、甚至说那个时候，有很多朋友我知道，尤其是啊，现在这些计步软件呀，包括这个智能运动的穿戴装备啊，出来之后，有很多朋友啊，这个乐此不疲哈、在上面每天就 晒， 是啊，对，睡觉之前必须看一眼，说哟，今儿我怎么在我这朋友圈里边是第二名？这不行啊，我一定要出去，我哪怕再走3公里啊，别人走了这个21000啊，我20000，我不行，我一定要把它超过去哈、最开始可能大家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现在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就是说大家当走多了之后，会发现哦，原来就像您刚刚讲的一样，并不是走的越快越好，并不是走的越长越好啊，而是说怎么科学的走，让我走的最有效率，对我们健康真正是最有益处的。所以现在其实大家的需求比那个时候要更多了，因为那个时候的需求很简单啊，我就是看我走了多远就行。但是现在它涉及到一个科学，因为这种科学的知识并不是每个人都掌握的，甚至是大部分人其实都不掌握的，所以就要提供一些专业的指导。其实我也深有感触，我记得咱们去年哈，在这个疫情情况比较严重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推出了这个领走者 APP 啊，当时说也是把如何指导大家科学健身来作为这个平台，基于这个平台吧，北京市徒步协会要推进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其实我觉得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也能明显感觉到啊，我们协会在这方面是有着重的发力的，是吧？ 对，其实你刚才谈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健身的一个规律。首先呢，要培养的一个是科学健身的意识。那么通过大家能够树立科学健身意识，能够掌握就是科学健身的方法。那么在这个方法里呢，其中就是需要专业人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第三个就是要追求我们科学健身的成果，因为这个三个缺一不可，因为有意识有方法，最后才能有比较好的这个成果。那应该讲呢，疫情常态呢也为全民健身提供了很多的机遇啊，特别是这次我们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2021到2025的这个全民健身计划，特别提到了，也是首次提到了关于智慧化对于全民健身的这种支撑支撑作用。那么现在应该讲呢，就是各种在云上线上开展的活动非常的多，也非常的丰富，但是呢还是像你刚才所谈到的，怎么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身的特点和自身的科学健身的运动方式，然后通过掌握科学健身的知识和方法，能够把握这个科学健身的规律，达到科学健身的效果。其实这也是呢我们领走者在去年呢一直在追求的一个呢，我们希望它并不只是搭建一个技术平台，而且它希望呢能够跟健身的人文文化包括我们健身的环境能够有机的结合。那应该讲呢，从去年的5月份推出了这个领走者的技术平台以后，它尽管不是非常完善，因为技术它需要不断的丰富，也需要不断的调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对于疫情常态化它所能够发挥的作用现在越来越明显了你看很多系统和单位也现在在通过这种线上徒步的方式呢， 对， 在能够营造这个环境和氛围能够带动更多的大家的参与那么我们跟北京企业家协会和北京企业联合会在今年初搞的这个迎这个中国共产党那个成立100周年的线上徒步活动，当天就吸引了第一天就吸引了10000多人报名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这种健身的需求还是非常迫切的。 是， 那么关键呢就在我们组织活动的设计上和参与方式的便利上，怎么能够更加科学能够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能够使这种技术平台徒步更加简单化而且呢在这个参与的活动过程中呢在技术统计更精准那么在整个活动的文化氛围环境的营造上能够更加丰富这也是我们对领走者现在和未来都在探索的因为这个技术可能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是我们想呢确实疫情常态化也为智慧化 开展这个云上活动、线上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机遇。 嗯，确实啊，因为线上活动、线上平台它可能性哈，或者说可以让我们探索的可能性，其实某种程度上要比线下要更丰富。 对， 在线上现在已经能够实现很多的这种功能哈， 对， 甚至说这种功能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哈，我们功能只能无限的去丰富它。你说哪一天我们把这所有功能都丰富了，我觉得可能做不到。 对， 第一是技术它又不断的更新，第二呢，大家的需求可能过了这一阶段，我们同样还要会下一个阶段，大家对于这种健康和健身又会提出更高的需求啊，不断的去满足哈、啊、人民群众的这种健康需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线上平台未来所要承担的这么一个作用和功能哈。 对，而且呢，现在呢，大家对线上还有一个很大的需求就是，比如它除了有基本的功能， 嗯， 它有一些展示的功能， 展示，嗯， 还有一些就是获取信息的功能， 嗯， 因为手机大家每天，我想大部分人在阅读手机和使用手机的时间和频率都是非常高的， 对。 那么现在的这个基部软件和基部系统呢，它的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快了， 嗯 啊，包括行走轨迹的记录啊，那么包括有一些这个你身体情况的分析啊，现在都能实现。 对， 那只不过呢，就是公众对于它的需求怎么能够还是让它更准确， 嗯 啊，能够更加科学，能够成为它在开展健身活动中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基本的数据的统计。那这个功能如果一旦更加精准的话，那它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机遇。 嗯，是哈，如果它更加精准哈，我相信这个随着技术的推进，技术的不断发展哈，未来肯定是会做得越来越好的。另外，其实我想更重要一点就是让这些专业知识它有一个线上传播的渠道，因为其实线上传播的线上传播的这种空间比线下其实还是要更广阔一些。我们举一个这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去医院看病哈， 对， 挂到一个专家号哈， 对， 因为专家他的这个整个的经验啊，包括他的知识啊，体系再完善， 嗯， 你挂了专家号，他只能给你一个病人来传达。但是呢，如果把他请到了我们的平台哈、啊，比如说一些这个科学健身方面的这种专家，请到了我们的平台上，线上的传播，他又可以把他这些专业知识不仅仅是一个人了，那就是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哈、啊，几十万的这种体量。 嗯，那么这里头我们有一个特别切身的体会啊，就是行走的这种技术平台的应用呢，还是要跟一些我们传统的传播的方式结合。举个例子，我们跟东城区体育局呢，从今年6月份开始启动了，就是云上健步中轴线， 嗯， 大家一起来锻炼。那么这个活动呢，尽管是行走中轴线， 嗯， 但是因为也是当时围绕冬奥主题嘛， 嗯， 我们在里面就加进了原来我们北京体育广播曾经做一个3分钟的小的栏目，叫冬奥加速度， 嗯， 那么这个广播资源呢，现在在你们的这个北京广播网啊，都可以下载，因为它是一个公共开放的这么一个收听资源。那么我们现在在那个我们叫云上中轴线，它是一个小程序。那我们在小程序里头呢，每周呢就推出了你们原来做的那个冬奥加速度 啊。 那么现在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叫边走边听 啊，边听 啊，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一般大家在跑步啊或者行走的时候都喜欢戴耳机，听一些音乐啊，或者听一些自己喜欢的节目。那这次呢，我们也问过参加云上中轴线的一些参与者，我说你们听这个，他说听，说因为很短，3分钟啊，有的呢确实介绍了一个冬奥项目，而且你们原来有些这个节目里也介绍了北京市，冬奥会的一些场馆，就是建设成功以后，它的运动项目的举办的这个规则呀，然后包括它的原来的一些。在这个冬奥会历届冬奥会的一些故事啊，这个就吸引人，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就说，哎，这个边走边听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所以这次呢我们跟妇联合作里头也要逐步的丰富就是声音的内容啊，就是他因为行走过程中他的收听广播也好，他听我们 APP 能够有一些这个广播的或声音的这个节目也好，他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收获的，因为他这样，他就可以能够有两个收获，一个是健身，一个也能够获得知识， 确实是啊，这种声音产品在线上传播，尤其是在运动这个场景之下的啊，这样的传播啊，我觉得真的也是未来，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哈，作为这个广播媒体哈， 对， 重点需要去，也可以去拓展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因为这个场景当中确实大家对于这种资源，包括我们这回可能主要是这个冬奥的故事啊， 对， 冬奥会结束之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北京市的重大的这种项目，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非常好的传播，嗯， 所以这里我为什么有一个活动叫行走美丽北京发现北京之美呢， 嗯， 其实无论是音乐甚至我觉得这个我们在做线上的活动，它跟线下一些场景结合起来，就是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嗯， 比如说你在行走这个鼓楼中轴线，再行走到角楼，然后可能里面你可以今后如果发展到一定阶段，你可以点击去看鼓楼的， 对 一些声音， 嗯， 它的形成啊，它的建筑特点啊， 嗯， 啊，你走到鼓楼，你可以去听鼓楼，点击， 嗯， 但是它肯定这个技术需要一个完善的过程， 嗯， 啊，需要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 嗯， 也可能是根据我们每一次举办活动的主题，或者是这个主题所需要的文化内容不一样， 嗯， 但是我想它一定是一个发展趋势， 是， 就是能够让它身临其境， 嗯， 能够在行走过程之中呢，通过收听。 嗯 啊，然后再经过他所看到的这种双重记忆， 嗯， 我想他的对文化的了解，对知识的掌握一定会，应该效率会更加高的。 是啊，最近这个年轻人啊都特别喜欢那种娱乐方式，叫沉浸式啊，沉浸式的体验啊，包括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剧本杀也好啊， 对对对， 嗯，沉浸式的戏剧也好，大家已经不满足说我仅仅是坐在台下啊，我一个观赏，而是他也希望进入他整个的表演的场景当中，我有一种完全沉浸式的去沉浸体验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像您刚刚提到的，其实这种声音的沉浸式体验也是未来可以去开拓有很大的发展的，嗯， 对，因为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特别是有一个生活上的一种感受，特别是你乘坐地铁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看手机， 嗯， 但是很多人也是戴着耳机， 对，对， 所以他一定在获得声音， 是。 那么这个声音呢，如果当一个环境跟那个声音吻合的时候， 嗯， 那它就是沉浸式的， 嗯， 他去体验， 对， 他去感受， 嗯， 那这个对于人的记忆的这种提高， 嗯， 一定是非常有好处。 对，没错哈，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高会长的做客，给我们来介绍了哈，正在这个举行当中哈，跟北京市妇联这样一个每天这个健身一小时哈，这样一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这个冬奥会开幕哈， 对， 也欢迎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很简单哈，只要下载这个咱们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的领走者 APP 哈，在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个界面，然后加入这个活动哈，以家庭为单位，咱也带动说这个家里边哈，老老少少都一块儿来参加哈，以这样的方式共同来迎接冬奥会的到来。那今天也再次感谢高会长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最后呢也要再次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去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夏奥圆梦，冬奥相约，冰雪延续夏奥的热烈， 双奥律动聆听骄傲，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魂力就在耳边。 大家好，我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李宁娜， 我是乒乓球奥运冠军王浩， 欢迎大家一起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我们一起为， 让我们一起为 北京冬奥加油 加油。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魂力就在耳边。 三元纯牛奶，自然好品质。即日起上天猫旗舰店，九九划算节、中秋大促，尽享更多优惠。三元投入所爱，持续新鲜。